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想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穿上家里院子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欢迎来到酒吧里。哎，宝爷，我有一个很好奇的地方问， 我不知道， 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我对你很好奇， 你对我很好奇要话吗？ 大家自己不知道， 我自己都不太想了解，你说吧，什么事？ 哎，修飞机的人什么时候第一次坐飞机呢？ 修飞机的人第一次什么时候坐飞机？ 对啊， 这修飞机的人是不是经常坐飞机？ 也不是。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呢？ 我告诉你，我跟你说说我吧，就说修飞机开始坐飞机第一次特别有意思，是有一次飞机大型检修完之后，他得试飞啊，试飞找我们那个朱队长就问我们，哎，你们这些新来的小同志们，你们那个谁试飞可以跟着上啊，跟着随便坐啊，新鲜呀、哎，走走走，那个师傅有什么好处吗？有空姐， 哎，这好，这好，这好。 然后、 就是还有服务，这正常服务都有。 正常服务 试飞还有那个空姐啊？ 有。 试飞还给饮料给饭吗？ 对，给，而且特别有意思。 那谁当假装客人呀？ 我们当假装客人。 他们就是啊。 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然后那中队长说：“您先上去，什么上飞机了？飞机飞起来了，人空姐服务人员就出来了 啊！ 这帮大姐哟。” 那是那时候你试飞，我知道那空姐还问你呢。小叶你好。 你好， 小叶，你起来让我坐会儿。 吃什么？鸡肉饭还是牛肉饭？ 鸡肉饭跟牛肉面吧。 啊，这不是一个试飞吗？ 哦， 您吃哪种？ 就说完其实也不真给。 叶鹏呢还想跟人套套近乎，姐哪一种好吃啊？你看空姐面无表情，都不好吃。 叶鹏当时就脸刷就绿了。喝什么喝什么赶紧说，是茶是白水？ 喝酒。 哪个好喝？都不好喝。 这位啊有点狠，逮谁撅谁。 然后飞机降落之后呢，小叶和一些工友们， 工友， 我有年头没听这词了啊， 缓缓地向门口挪去。然后这时候那空姐啊用广播腔说了，哎，您乘坐咱们这航班啊。 这是什么广播的腔啊？广播腔的特温柔那种。 你们这村已经到达目的地了，请从前门。 哪村啊？从前门下投票了吗？ 太记仇了。 那从那之后，后来你是不是就不愿意上飞机坐？ 不愿意上了，修飞修完飞机之后就更不愿意上了，因为你老坐呀就烦了。再一点来讲啊，就是你维修完的飞机在空中试飞，它会做一些平常不太用到的一些飞机动作。 我知道，就是那空中那折跟头，然后拧旋。 那民航折不了跟头。 那什么动作呀？ 拉烟儿。 在空中试验什么叫失速。 失速、 这个也要试呀。 失速 就是把那闸一拉，什么都黑了，然后那飞机往下掉，嗡嗡嗡。然后飞机里面就各种灯都报警，大 对对，然后那个把什么那些救生衣都穿好了，戴上氧气面罩， 然后钻桌子底啊，不是那个椅子底， 钻桌子底， 护着脑袋，拿护脑袋行。 我听着像打架呢，钻桌子底。 他那刚才那时候学的还真像，嘟嘟嘟嘟嘟嘟嘟， 太像了。 喵喵喵！ 飞机失速啊，实际上就是，比如说试验的时候，就是比如飞机仰角过高， 哦， 仰角过高。这飞机就失去上升升力，就开始往下掉。那么掉的过程当中，它要调整飞机姿态， 然后又把它恢复成原来那种姿态，然后开发动机，它会试验一些动作。正常航班飞行当中很少能遇上这种情况，但是它会把这些情况都给考虑进去，所以在试飞的时候要进行一定的体验。 那失速不是很难受的吗？就像过山车，往下俯冲， 像电梯往下掉， 是不是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就叫了？ 对对对，嘚儿嘚儿嘚儿。 然后让你们系好安全带，然后穿好救生衣，戴好氧气面罩， 对， 是这样吧？然后把鞋都脱，把鞋都脱了，然后把这个脑袋顶在前面那椅子靠背上。 但你少一步，那个还得吹气呢。 不是得跳下去再吹气呢吗？ 不是，先拿一哨吹。 拿哨吹呀、啊？ 就是那个救生衣上面有一哨嘛，一吹。 没有，一般情况下救生衣是氧气自动充气的，在没用的情况下才用你那哨。救生衣，你知道救生衣，你知道救生衣搁哪儿吗？ 上头， 没什么上头， 救生衣的 上头。 走，右， 对吧？ 坐 一下 吧， 脚底踩着救生衣呢。小花，你这个航空安全知识一点都没有啊？ 有，真有，就是关键时候我肯定比你们跑得快。 这在他飞机里往哪儿跑，系安全带都不知道。 我听说那么一件事儿，我想问问他是怎么回事。 你赶紧问吧。 他已经听说了这件事儿，他还想问问怎么回事。 就是这个腾冲啊，他们有一个什么驼峰机场，接到航班机组的报警，说两个名乘客在飞机上扰乱秩序。怎么扰乱的呢？就是随意的调换座位。 嗯， 俩人商量，我坐这儿吧，你坐那儿吧。不，你坐那儿吧，我坐这儿吧。 嗯，好，我来给你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你说他们得多随意？就是刚坐好了，起来，换， 有点像自个儿买了27套房那种感觉 啊， 一分钟换一个， 一宿净折腾。 对，这个问题你看啊。咱具体一分析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首先在腾冲那个地方呢，肯定没有大飞机，都是支线客机。支线客机呢，或者是小型商务机，就特别小那种，见过吧？ 嗯， 哦，七个人， 对，就那种。如果是七个人，比如说这个准乘就七个人或者十个人的飞机，两个人的体重就足以影响飞机整体配重了。 哦， 它不像咱们坐747，你比如咱们大型的747， 那就是王大磊一个人就影响了。 就是我不应该上飞机。 我觉得王大磊半个人就影响了。哎，你比如说咱的大飞机，比如747，能准乘是400人左右。 嗯， 那两个人的随意的调换，其实影响不了飞机的整体配重。 嗯、 但是你小型飞机就不行了。 嗯， 因为你飞机太小了嘛，你一个人的重量已经影响它的配重了。 哟， 重心。 就小飞机飞起来确实感觉没有大飞机稳当。 嗯， 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报案了。你猜怎么着？俩那换座的。分别给予行政拘留7天和行政处罚200元的处罚， 这叫影响飞机安全。 罚的还不贵，但是拘留7天 是要命。 是，俩人也不是那么熟，俩人钻在一块过7天呢得。 这处处感觉 也是各关各的吧？ 这想的真多哈、 啊。那就说载重平衡是飞机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了。 嗯， 但是有人还有货呀、啊，还有那些什么宠物，他们都得载重平衡吗？ 当然了、 啊。配重之前是不是也得过磅啊？这边搁多少斤，这边搁多少斤， 过等吧。 那人怎么办呀？报一下你的体重。 你看为什么安检的时候有那么一台儿？其实底下 没有，不是站那时， 不是让上站台那底下， 不是让你腰一下分量提醒你减肥的 啊、哦？不是， 他把人的体重嘛，就是基本都平均化了嘛。 所以航空公司为什么要旅客提前45分钟办理登机手续？我就有点明白了。 哦， 其实他们得测咱们， 不光得测，还得拿那计算器算，这边比那 312+127。 好，这是 这俩人差距也忒大点了，这个 大不大？312+227， 312+127。 对啊，小孩儿。 哦，我以为提行李呢。 飞机上什么地儿位置特殊？ 你是想舒服想安全吧？ 啊，这俩不能兼得吗？ 嗯，不可以兼得。 那要这么说，头等舱一定安全。 但大磊偏舒服，我偏安全。 你要想安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坐最后一排去。 对， 最后一排不是离厕所近吗？ 对，这样方便，所以它安全。 你不要安全吗？ 对呀、 啊。 这怎么就安全了呢？ 因为厕所一般都很安全。 怎么呢？地震的时候也可以躲厕所。 对， 天上啊，通常情况下没有地震。 那为什么最后一排要安全呢？我会不会问住了你了？ 因为飞机在飞行过程当中最危险的时候是起飞和降落，那么尤其是在降落的时候。因为降落的时候，实际上通常情况下是机头，也就是后起落架先着地，然后机头开始往下落，所以呢，就跟咱坐车似的， 有点仰着那么下来的。 对，所以你坐车的时候你也知道，你坐车的时候你怎么着也是前排比后排危险。 对， 对吧？你飞机道理其实是一样的。 对，就是危险都从前面来， 而且 在后边来。 对，而飞机很少存在追尾情况，追击了。来，小花，我跟你说，就是什么意思？就是飞机上有一个东西叫黑匣子，你知道吧？ 嗯， 知道。 黑匣子不是黑色啊， 黑匣子不是绿的， 黑匣子是橘黄色的， 因为亮是吧？ 对，因为便于查找。 对， 就是比如他掉到那个荒郊野外的时候，他那个颜色比较醒目，是荧光黄的，就在飞机最后搁着， 就是你坐的这排那椅子底下。 所以呢，你想他把 谁呀？ 他把这飞机上最重要的部件吧，对吧？飞行记录仪嘛，搁在最后 了，放到安全的地方， 说明呢后排确实是安全的。 你看飞机无论有任何危险，黑匣子总能留下来。 对， 就是你要坐黑匣子上面，你就能留下来， 因为你就是保护那黑匣子的。 我看老叶老看一本叫《大众 点评》， 那有杂志吗？那个《 大众点评》是提供哪好吃哪不好吃吧？ 《大众电影》这杂志现在没有了。 大众电影都想， 我想想，《大众机械》啊，《大众机械》这杂志。 大众软件的， 老叶老看那会儿随便翻了一下，我看他那儿还画了重点：靠近飞机尾翼的乘客比前排的乘客存活几率高出40%。 嗯， 就是他这点知识都从《大众机械》上得来的是吗？ 你可能是大众电影 不是很专业， 而且还有一点啊，你坐最后一排嘛，你离门近啊。 但是最后一排颠呢， 那你不是要安全吗？ 对呀、 那你说哪儿的舒服吧？ 一个，你要想坐的舒服一点，首先你得选择大飞机。 嗯， 对 啊，大飞机本身就比小飞机它就平稳。 然后你就选头等舱，花最贵那躺那儿。 最不颠簸的地方就靠近机翼的地方，大翼。 哦， 因为那个地方结构最强。 哦， 所以它那地方相对最稳，但是噪音最大。 是 因为放进了你进， 明白了。 那就是场上睡不着觉啊！ 你刚才说你要最舒服又不要最安静的地方， 最安静的地方就在最前排， 对，就在机长边上， 那儿能睡啊？ 让你进吗？ 你不说安静吗？小门一关，你什么都听不见。你在外边喊机长，没人给你开门。 哎呀， 是不是听不见？如果他真在外边喊的话，那机长里面 就机场 的 小屋 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 哎，那个你坐过吗？那个就是他旁边那个座应该是 副驾 啊？你坐过吗？ 坐过呀。 你坐那儿算怎么？不是， 他那儿算怎么回事？维修飞机。 他是不是前面好多好多按钮？ 太多了， 都得记下来是吧？ 不，它上都写着字儿的中文，起飞、降落， 没有， 四道 没有中文， 不是 没有中文， 什么上升都没有。 通常情况下，还是现在还是以英文为主， 都以英文为主。 英文 那也好办，那个撕那个胶布，写上中文，然后启动， 还得贴一小膏 药。 人家干嘛跟你一样的水准呢？哟，你是怕老叶坐旁边看不懂？ 对对对， 给我解释的。哎，小花，你坐飞机有什么习惯没有？ 我喜欢靠窗。 你上飞机睡不睡觉吧？ 那看我飞的长途还是短途了。我要飞的是长途的话，最好来一个头等舱。 问你睡不睡，没问你买哪儿。 买哪儿也可以睡。 对呀、 我愿意睡床那种，像大椅子一样，滋儿 就躺下了。 对，前面往前衬，后边往后躺。 然后来牙医给你拔拔牙。 咱们车座只是车背，就是靠背往后躺。他那椅子特好，他本来团着的。往里摁完了以后，它就噔， 就炸开了， 撑开了， 有点变形金刚那。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你那腿就顺出去了。 哎，他问你睡不睡觉，你这个调座干嘛使？ 他们头等舱下去，我玩半天呢。 他就最后不下飞机，在那玩那 玩头等舱去， 还能转圈那椅子。 是打扫卫生直轰的。 走， 散场了。 要是在家里弄一个挺不错的哈， 有啊， 看电视的时候， 像那个电影院 VIP 厅那种椅子沙发， 能这样吗？就彻底躺下去？ 能，没问题，家里能。 那躺那看什么电影去啊？ 你把银幕啊修顶上， 那是瞎花钱吗？ 你也知道瞎花钱啊？ 卖沙发有一款都叫什么头等舱嘛？ 嗯， 就形容那大皮座，就是怎么宣它，怎么能给你 撂倒呀？ 撂倒， 宣它，弄一大馒头也宣它。 要是如果说短途的话，咱们就不计较这个。 睡不睡？ 那我就坐在窗户旁边了，可以靠着脑袋睡一会儿啊。 就他意思，可以枕着那包。 对。 而且呢，你坐外头吧，里边上厕所老得过你，对吧？你老得起来给人让。 老得过你，确实。这你坐里边，你老得过人，你都没想过呀、 但反正他不能不给我让，对不对？ 道理其实是一样的， 私密性和自由性更高一点， 而且里边可以往下看，发生什么情况他都知道。 也看不见，可能。 不冲那窗往下看，呦，哇，还这么高了。呦，好，外边黑了。 大雷挺喜欢过道， 对，过道方便。我没事，因为这也老方便。 我最喜欢、 你就希望把腿伸到过道，小车推过来，不让压你脚啊？ 哎呦，压你脚，那是好的。这天津人， 那要不好呢？应当压你嘴。 你要实在不让的话，我是说，你想坐什么地儿？ 我，你看你们就不会坐。 你坐哪儿？ 我坐中间厕所后边第一排。 中间厕所的后边、 这是大还是大飞机？ 是。 为什么要坐那儿呢？ 一往前一走就到厕所。 不，并不是这原因。 那个是空姐要选择的，不是你随便坐好像。 不， 或者你要那个。 那个地方因为跟空姐是面对面的。 对，那个空姐。 得了，知道吗？您听过。 而且那个地方确实本身也宽敞，但是那好像加钱。 那个地方宽敞，那个地方能伸个腿。 嗯， 对对对。 但是那个地方不让搁东西，好像。 不让搁东西，而且他会去，他会去嘱咐你，因为那块是安全通道，对，安全门，安全门一打开之后，一大滑梯，通就冲过去了。 有的时候他会看，就是啊， 被人忽了， 就是人群中就选择我， 让你坐那儿去， 让我去坐那儿去，可能是看出来我跟别人不一样， 腿短，对，腿短，那几位腿太长了，容易绊人，就您腿短，您坐这儿， 您腿短，哭了。 那个地方是不是得加钱才能够，或者说 这叫超，这叫超值经济舱，好像， 或者是那个不是加钱的话，也得是你的会员什么什么可以有优先权吧？ 嗯， 对，那叫超值经济舱。 那你说他为什么会选我呢？那次 就是那天，可能确实是因为你腿短，因为坐在那儿人是有一个责任的。 啊，什么责任？ 就是在最紧急时刻的时候，你是要去拉那个紧急门的安全门的滑梯包的， 人家看就你手欠， 你说就我手快， 所以坐那儿呢，既不能手欠，也不能手不欠，不是，既不能 手 欠，也不能手慢， 哦， 对吧？你说你跟着一小孩飞着飞着，他把那拽开了， 偷了， 那出事了， 对， 对吧？做一个 老大爷， 老大爷，老大爷反应不过来，大爷您把那拉开，是什么什么煤？马冬煤，马什么煤啊？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儿要求做18到45周岁之间的人， 大概就这意思吧。 哦，那我很荣幸啊。哎，那你们要是坐在跟空姐面对面的时候， 嗯， 你们要是空姐的熟人， 紧张吗？ 又不是碰上老情人了，有什么紧张的？ 但你们又是他们的熟人， 对他不紧张，我是想说， 会不会他就是我的意思？他们会喜欢喜欢你啊？那什么？ 去， 帮个忙，帮个忙， 倒咖啡，倒咖啡。 我除非我也是个空少，我要是个机务，恐怕他也不使唤我， 是吗？就是谁是一摊活就是一摊活， 对， 但是他们会不会看着你没事就乐，觉得你特可乐，坐你这儿，开始 你放心，那一定是我先看他可乐。 哎，飞机上是有一个安全警察是吗？ 有安全员。 我就想说，那这安全员他负责什么？比如有什么困难我可以求助于安全员。 不是你在飞机上发生的任何的 有人打你， 因为抢座，你坐旁边，要让那人挤的实在没地儿了。 你们俩因为行李箱子俩人放东西抢，打你一顿，完了以后抢座，你不让打你一顿，他抢你，他站你呢。 我不还手吗？ 上厕所一过那个，你挨事儿打你一顿。 你上厕所时间太长，出来揍你一顿。 吃饭时候我把最后一份那个鸡肉饭给吃了，打我 一顿。怎么这位那么惨呢？ 哎，这安全员我怎么觉得像家长啊？ 不是，你要是如果受气挨欺负，又是这个法律法规不允许的。 我 给 你告安全员去。 你再弄，我告安全员去。 你告人家干嘛呀？ 我告诉安全员去。 啊，对，我告诉安全员去。你知道我是谁吗？是安全员。 咱儿子。 哎呦。 但是飞机上真的不能打。 多 去哪儿也不能下 来。俩人打了以后都得给你们举起来。 关厕所。 而且这种事情也真的是发生过，就俩人在口角了，然后动手，这整个飞机就返航了。 眼看飞机都要降落了，又爬坡飞回去。 唱京腔京韵，自是多情； 赏新老北京风物图景。 更浓的北京情怀，更多的市井百态， 更贴近生活的新鲜视角，更活灵活现的全新演绎。 娱乐七十二变， 再累也得乐呵乐呵，您说是不？ 哦，是。 小花啊，谈了一个对象，2月14那天呢，想借机会向小花表白求婚，故意把她带到一个特别寒碜的门脸的小吃店里吃饺子。其实，在门口人家都布置好了啊，那个现场。这时候呢，他突然对小花说：“小花，你看外面那么热闹，你想想会有什么事儿好事发生吗？”就在这时候，就看小花瞪大了眼睛，一把把自己的碗搂住，警惕地说：“去你的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骗我出去，让你偷吃我饺子。”就这样，两个人吹了。 老叶是一个工科男，他们班上只有7个女生。有一次呢，他跟他们班上的同学，当然是过去的啥。有一次呢，他跟他们班同学一起吃饭，有一个哥们儿就是王大雷，问他们：“哎，听说你们班有7个女生，那就是你们班有7仙女了。”老叶一仰头，一杯苦酒入喉之后说：“哪儿是7仙女啊，简直是江南七怪。”那次啊，大磊他妈妈乘公交，拿着一个没吃完的大饼啊，在刷卡机上拼命的刷了半天，这是为什么呀？ 英小猪啊，去找小花儿。然后呢，在他们家门口就敲门，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敲了半天没人开门， 以为小花不在，走了。第二天呢，哎呦，看小花这个俩眼圈都黑的，精神疲惫，就问小花，哎，小花，你昨晚上怎么了？这是没睡好啊？小花说，你别提了，昨晚上我们家有灵异事件，有人一直就在当当当当当当敲门，我顺猫眼往外去看呢，还看不见人，吓得一晚上没敢睡觉。小猪一听，啊，这是你们在家呀？你不知道我个矮，够不着猫眼啊？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玲，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演员、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是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 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高个山上有一位老僧，身披着那头几千层，您要那老僧的年糕卖，曾记得那黄河九澄清，那黄河500年才清一澄，一共是4500吨。 本金 上九本经，九个挠磨九口磬，九个木驴子九盏灯，九个金铃三十六，两位的风儿一刮响花灯，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十一层，十一张高桌子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挠磨十一口磬，十一个木驴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位的风儿一刮响花灯，玲珑塔塔玲珑，到了尖儿的十三层，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副挠磨十三口磬，十三个木驴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铃五十二，两位的风儿一刮响花灯。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心念》，由陈涛作词，王贝作曲，汤飞演唱。 瑟瑟霜，风不息，脸颊横飞冬雨，止不住乡愁悠然而起，一声淅淅沥沥。我在天的这边，你在天的那里，成荫中故乡青山剪影，心心念念不已。总是在万家灯火闪亮，我知道我将终老他乡，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明日重生 俱乐部，约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游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 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的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更是 七十二变， 烤锅子 白天晚上 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网上还发起了一个萌宝投票。咱们不是旁边有一个快乐幼儿园吗？ 啊， 他们就是用网上投票的方式选萌宝，也就是最可爱的小朋友。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萌宝是个药材。 不是。就是小朋友们人生第一场比赛， 人生第一场比赛就在幼儿园举行的， 好多家长都不会马虎，说了发动亲戚朋友，哎，没发动你吗？你不有个亲戚的孩子在快乐幼儿园吗？ 是啊，绝对是宝，长得那么可爱。 不过你想想，如果你有一宝贝孩子上幼儿园，人生第一场比赛，你能马虎吗？ 不能， 我得给他拉票，满世界拉票去。 就是入园小朋友要通过第三方软件给他们投票。不照那个世界小姐似的，当选了以后还得做公益，去做慈善义卖。 那么点小孩还得义卖， 所以他们也干不了什么。 多新鲜！ 可能也就是说，不赢房子不赢地啊，赢点棒棒糖啊，自行车啊。 嚯，这就不小了。 儿童自行车， 那也够瞧的。 围嘴儿， 赢围嘴儿。 上幼儿园的用围嘴儿的概率就低了。 哟，你忘了你小时候了？ 忘了。 你就一激动就流哈喇子。 那是脾虚了。 看一小姑娘跑过去，你一激动，呀呀呀， 哗哗流哈喇。这毛病一直保持到现在。 当时你是咱们那个幼儿园的呆宝吗？ 对，最呆 也挺可爱的。其实 最萌你没评上，最呆没问题。 完了，这活动举行以后呢，我听这院里的说，经常被委托投票。 对，现在这个比赛好像特别多，投不过来了。 而且让人，你说都是街里街坊的人，要让你投，你还真不好意思不投。还有的就是家长说，算了，咱也不麻烦别人，花点钱买票不得了吗？ 你说这样买来的还有意义吗？你看人家小柱，人多的买票了，不用买就最呆，一呆一下午。 最呆是我喝醉了跟那儿呆着呀。 小孩其实你说他们之间有一种什么竞争啊、比赛的这种意识吗？ 灌输啊。 对，他这个年纪还真的很难。但是大人一比呢，一争先恐后，孩子的那种叫热情也好吧，叫这个意识也就带动了。 对，小柱那会儿逮谁跟人说你呆得过我吗？ 要是小柱你有孩子，你给孩子花着钱吗？我要画画的比赛， 画宝。 哎，画宝。这个做饭的比赛，饭宝。 加一电字吧。 写字儿比赛， 写宝， 人家要自保。 对，得能自保， 无暇顾及这些了。 哎，有的时候是人会对这种投票搞多了以后， 你就皮了，没有感觉了。 没错，你看那次高校里面评选最美校花，这种评选呢，其实我觉得就一个大学校园哈、啊，你评这个意义也不是很大。 而且这个已经很重复了。校花就是最最美，就是校花，还最美校花。 对，他怕那个校花有时候有人不理解，有这种人吗？ 有，呆宝 一呆一下午的是吧？ 对对对， 现在已经一呆一晚上了， 从早呆到晚上。 但是评票结果呢让人啼笑皆非啊。真正漂亮的那个妹子呢得票吧3000多。有一个怎么说呢，大家可能后来就像你说的这个心态有点皮了也好吧，还有点戏谑玩笑性质的吧。后来投出来这个结果呢，最漂亮的妹子呢才3000多票，那个最大家觉得够不上资格的呢12万。咱们就说吧，不够资格的这妹子呢也不是说自己动用了什么什么关系，就是大家为了怎么说质疑这个评选也好，还是拿她开个玩笑也好吧，愣给她投成了12万最高票。 这跟呆宝有一拼。 现在这姑娘吧把自己的这个微信名也改了， 叫什么呀？ 花宝叫花吗？ 花宝不知道，这花五宝。 这姑娘唱大鼓的。 话说回来啊，校花那事儿和幼儿园的事儿是真事儿。那幼儿园园长就说了，要求那个传媒公司结束这个活动，也动员班主任让家长啊不要再花钱买票了，这件事违反我们的初衷，达不到我们想要的效果，还有一个反面的影响。大家也都说了，这比赛比的是不是谁家家长的虚荣心最强啊。听的是我， 不如马上散伙。 这节目我是主力， 明儿就找人代替。 这节目没我不行。 这说的不是英宁。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底、 英宁、 王大磊。 您来的真算巧啊！你要买4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72遍，触动您笑的神经。嘿嘿嘿嘿。婆婆嫌儿媳工资低，每天晚上拉她摆地摊儿，赚够100元才能回。这事儿快大街看得清。 哎呀，我也来了好几天了啊！ 妈，您去坐着说话 啊，行，我坐着说，坐着说。 那我先走了。 哎，我坐着咱走。 我那什么摊上还有点事儿，那我先走了啊。 啊，走了吧？真走了？我说儿子，你回来。 送他一下。 你别送他，我还有事儿要跟你说呢。 哎， 这个你这个媳妇儿啊哪儿都好。哎，我就说年轻人能理解，还得注意身体。你看看这白天就犯困，这个他哪儿都好。这我这是电门是吧？ 啊，小爷子， 我跟你说啊儿子，你这媳妇儿哪儿都好，就是挣得太少了。你看给你累的大白天坐着都能冲盹，这就说明你生活压力太大，他应当帮你分担点，你认同吗？ 妈，她是一女的。 我没说你娶一男的回来。 20多，不到30。 哦，我知道是他比你 都是在这个创业呀、进步啊、成长的这么一个阶段。 他挣的少，他应当帮你分担点，你认同不认同？ 那您的意思是？ 你认同不认同？ 您的意思是？ 你到底是认同还是不认同这事儿？快说。 认同。 好了，那就不用你管了。 哎呀，这么晚 了回来了。 哟，妈还没睡呢。啊，当然七点钟就睡是早点。 7点，对。我说这个闺女，忙了一天了哈。这个晚上下班是不是就没什么事儿了？ 嗯，没什么事儿了。 好，上班其实也不是有很大的负担哈。 还行吧，毕竟就是说我这单位是一个坐班的单位。 你看看，你看看，就这没有什么绩效，干活 不 上 绩效，不上绩效了，早的就不上了。 哎，你这个时代的这个词汇还不如妈丰富呢，是吧？我说是绩效工资，你是基本上靠这死工资， 是 吧？就是干不干的差不太多哈。 嗯。 这样干下去不行。 嗯， 你这应付妈呢是吧？ 没有， 妈跟你说点事儿啊。 哦， 你看这个罗罗啊，今天又加班。 嗯， 他这个工作不容易，你得帮他分担点。 哦， 你认同吗？ 认同，我认同。 认同啊，行，认同就好吧。 给他做水， 哎， 帮他洗点衣服。 不， 那个擦地。 这有妈来，解除你们后顾之忧，你们放手大胆的去创业去，后勤交给妈了，好不好？ 你 好不好？ 哎呀，行， 孩子， 啊， 整话会说吗？ 不是妈，你就怕您累着吗？也是， 那不是妈这岁数了，天天妈身子不是好着呢，还锻炼了呢，没问题吧？ 哎，没问题， 没问题是吧？ 妈，你有话直说吧，到底是什么意思？ 没有后顾之忧了，就得努力。 你养个孩子， 我要个孩子，我要孩子， 干嘛使、 啊、您是不是想让我赶紧生孩子？ 当然这也是一部分，但是你们还应该先创业。 哦， 下班了你怎么不能再想办法多干点别的挣一份钱是吧？ 现在正值扫黄打非严打时期啊，社会各界对于这一行动、 把这电视关了。 哎，下班以后再去赚点钱。 对， 下班以后 这个副业呀、 天也黑了， 妈陪着你、妈陪着你、 你们知道吗，那跳蚤市场就要成立了。 听见了吗？ 有的东西都给拿出来吧。 听见了吗？拿出来吧姑娘。 妈，你说到外面摆摊卖东西去啊？ 哎，就是这意思，妈已经把货给你准备好了。万一我跟你说这货得常备着。 我瞧都什么呀？ 你看看都是好东西。 袜子。 哎， 鞋垫。 嗯， 拖鞋。 嘿， 发饰。 对了， 真难，不是那个 什么，真难得吧， 真难得。 对啊，真难，你跟妈想到一块儿去了，真难得。这个呀、 您亲自挑的是不是？ 对呀、妈的眼光 一看就是您的品味。 对，妈的眼光老有品味了， 特别的 怎么样？ 难得、 哎、一般人都看不上这些东西。 没错，一般人都看不上。 哎，妈就是这种独到的。 太独了吧您。 他就道的。 妈您真到了一个境界了。 那当然了，摆摊肯定好卖。这叫什么知道吗？ 真好卖吗？ 这叫消耗品。 真好卖吗？ 日用消耗。 真好卖啊。 绝对 真好卖啊。 那是，走吧， 卖不出去。 今天报名。 我没听说摆摊还要报名的。 这老太太，这 走吧，闺女， 抓起来。 走啊， 走走走。 哎，就这儿、 哎， 这儿人多，哎、马路边、 哎、可累死我了。 哎呦，你们怎么抢先了？占了一好地儿。 那当然，我们先来的。对不起，那边吧。 哎，得嘞得嘞。 来来，闺女，把这都打开。 妈，这不会把咱给扣了吧？ 把谁扣了？ 敢！我说杨少，要真扣了，您说的是咱俩舍一个，咱跑一跑一个。 我跟你说，闺女，妈岁数大了。 您又跑得不快， 对，所以得说你。 行了行了，摆吧。 哎，妈这一辈子呀，没有什么污点。 这个最后 也没什么亮点。 妈不能这个晚节不保，你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老姐姐， 哎， 这袜子怎么卖呀？ 16元3双。 切！ 你看这都什么人呢？他不买他切。 这么大老太太都看见那袜子看不上眼。 他是嫌贵。 等等等等， 哎， 这巧子怎么办？ 5毛1位。 什么5毛1位？不，他说的5块钱1个。 啊？ 妈，男的买卡子不是正经人，这都5毛钱进的，你不能5毛钱卖。 妈妈，哎， 讲本求利，知道吗？ 妈， 哎， 1个半小时了，咱是不是该撤了？ 一个半 小时，您累着。 这才卖了10几块钱。 那到点就收吧，明天再来吧。 也行。哎，头一天出来这个在大街上卖货呀，你可能不适应。今天头一回，妈允许10几块钱，但是明天就不行了。明天咱就得好的开始，不够100块钱，咱们誓不收兵。走， 还要给销售加码，这是 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走， 天 哪，收东西走啊！ 啥绩效？ 走啊， 走！ 说什么呢，闺女？ 我说妈妈好 啊、哦，闺女。 嗯， 今儿回来可比昨儿晚了半个小时。 哎呦妈，今天跟单位加班。 哎呦，你看看，不给钱还加班，咱们得抓紧时间，把这30分钟挣回来。走，现在就上街。 很累， 妈已经准备好了，给你今儿一位小推车，拉着走。 走， 你看还是有劲儿。 袜子怎么卖啊？ 16元3双。哎， 妈，你要不降个价吧？ 这不能。誓死不能降价，咱们这粒儿薄。 妈，天又热了，没人穿袜子了。 谁说天热了没人穿袜子？ 光脚了都。 那也怕穿鞋的。 光脚穿凉鞋。 谁都穿凉鞋。 你便宜便宜吧，10块钱5双行吗？ 你跟我这砍价来了，知道为什么没卖出去吗？ 嗯， 你没吆喝，你得好好的营销。 我可喊不出去。 什么？ 喊不出 口。妈叫你跟妈喊，16元3双。 哎呦， 来，企业家怎么成来的？ 就这么喊出来的。 哎，那真正的是大街上锻炼出来的。妈是为了你好，成为一个真正的销售人才。来，16元3双，来看看去。姑娘大点声喊，大点声，就这词儿就行。大点声说什么哪句？完了， 便宜吧？ 哎，就这句行，便宜了。 妈，咱该走了。 不行， 累了，明天得上班了。 这才88块钱，还差12块钱。姑娘，咬咬牙。坚持那挣出100块钱，咱就回家。 我趁老太太不注意啊，我往里扔20。 哎， 早凑够了，早回家。 哎， 哎，妈妈耶！ 哎，回家。 闺女，闺女，别睡，行，找我掐你的是吧？ 别别别，妈妈妈， 你看看。别跟妈使这一套，有话可以说，但不能跟妈耍心眼。 妈，今天外面有点阴天，你别出去了，你膝盖不好。 太好了，闺女，你知道疼妈，妈就喜欢这样好闺女。妈不去了，今儿你一人去啊。好。 哎呦，这家伙呀，终于老太太不跟着出来了，这不跟着出来就好糊弄了。哎，我可不去受这累了。大晚上现在蚊子虫子也都多起来了，天天的一百一百的往上卖。 哎， 要不要真吓您？顶针要不要？这位大哥，来个顶针呗，黄金的啊，不是仿黄金顶针。 这位他假卖假货，他告诉仿黄金的。 哎呦，算了算了。 大哥，鞋垫要不要？鞋垫要不要？ 送俩拖鞋垫什么鞋垫啊？ 真是的，这帮人今天怎么这么没起子？不买都买算了，我也不买好了。 您这儿有起子吗？ 没有。 这儿也没起子，走吧。 我呀，回吧，往里面拽个一百块钱，跟老太太一说自己卖出来的，哄哄他得了。他高兴就行，住个半个月怎么也该走了。我再熬半个月，我也就回去了。不是那个，我也就熬出来了。 不是，这屋是空屋。 回来了， 妈。 哎，今儿卖怎么样？ 不错，卖够一百块钱呢。 真的？ 嗯， 妈看看， 你瞧， 卖张一百整的回来，不用数了，这正合适一百。妈收起来了啊。 嗯 嗯，回屋睡觉吧。 我算是发现了。老太太其实啊，卖这么一幌子，就为了收我这一百块钱的整票。 姑娘， 啊， 这半个多月了， 嗯， 我发现你这水平够高的，每天都能拿回一张一百整票的。 哟，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市场经济您把住脉了，进货进的准。这晚上出来的呀，他们都缺鞋垫。 可是鞋垫没少啊，姑娘。 嗯， 你就说这些钱是谁给你的吧。啊！ 哎呦妈耶！ 你得好好说说。 妈耶！ 别骂耶嘞！ 哎呦，摆摊那娘俩内讧打起来了，我得亏没买他们的红皮筋儿。 小周啊，在一家网络公司工作，每个月月薪3200，她老公算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最近啊，婆婆来了，常常抱怨小周收入太低。开始以为就是老人家嘴上一念，后来没想到啊。这婆婆啊，自己进了货，带着儿媳妇儿摆摊儿去了。 面对这一地的中老年用品，儿媳妇儿也感觉到非常的尴尬。不过婆婆还有要求，每天必须卖到100块钱，不卖够了不让收摊。 小柱，你给我解释一下中老年用品呢，都包括什么？ 这你清楚啊？ 啊，有痒痒挠子、烧脚石子、头皮筋子、大发卡子、指甲刀子、 不洁垫子、 暖水袋子。 长筒袜子，哎，不对，这是青少年用品。 青少年 不是这个青年，这个中青年用品。 还有阔步兜子， 总之是琳琅满目啊。反正一般时尚年轻人是看不上眼。 好尴尬呀！咱们从心理学上来说呢，不利于婆媳的和谐关系，因为你这婆婆不能包揽所有的决定权呀、啊。人家小两口商量的事儿，你不能横插一杠子，这样容易引起婆媳矛盾。 行，以后不管了，进货你说了算。 老公，我看你妈，苍蝇拍子、啤酒瓶子， 收破烂儿，我进啤酒瓶子干嘛？都是我捡回来的， 怎么没带籽啊？ 老公，你看你妈子， 我成老妈子了。 小柱那时候上幼儿园中班的时候，挨了一次打，当然他爸他妈后来也是为这个事儿向小柱道歉，表示爸爸妈妈不应该打。那么到底什么事儿呢？给大家讲讲啊。小柱上中班，给他买了一个卷刀。他妈 上中班，我那么想上中班了， 你又上晚班。 他妈给他买了一个转笔刀。嘿，星期六早晨他妈起来以后哈，说该做中午饭了，就发现家里所有的筷子都被卷尖了。 他家要扎着吃，那天改吃烤串了是吧？ 王大伟啊，和上幼儿园的弟弟啊玩猜球的游戏，他弟弟啊拿一个乒乓球。拿了三个杯子，把杯子呢反过来盖住这个乒乓球移动之后，让王大磊猜这球在哪个杯子里。哎呀，王大磊每次都能猜到，旁边小花实在看不过去了，孩子别跟王大磊叔叔玩这游戏了，这游戏不能用透明的玻璃杯玩吧。 小花呢看见他妈正在洗菜，就问， 哎，妈，你为什么有虫子吃过的菜叶啊？那你为什么不买那个好的完整的那种菜呢？他妈就跟他解释，孩子不懂，没有生活经验吧，这个虫子要咬过呢，就说明这个菜它没有农药，这点你特别不明白，傻孩子。小花听完之后，哦，妈，那万一虫子吃完之后死了呢？ 林彦咬住呢，把自己的手机啊绑在自己家的猫身上，说了，你说我多聪明吗，我把我手机打开这个摄像机，我就可以记录猫这一天的活动。哎，我倒看看它这一天玩什么呢。那天呢，我看见这个拍摄的特别的有意思，然后后来呢，后来不好玩。怎么了，猫惹祸了？没有，后来手机没了，猫也没了。 小花啊问他妈，妈，您看见我那绿色的裙子了吗？他妈说，不就在凉台衣裳架上挂着吗？我看你泡在那个盆里没洗，我呀帮你给它洗了。小花说，没有啊，我就看那条白色裙子。他妈说，嗨，我一不小心呢，把那八四的消毒液啊洒在你裙子上了。我就想，干脆你不如换一色裙子就完了。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志玲， 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Getting down to this sick beat. My X-Man.